一首呢来自于王菲的《天使送给你》，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她的第九张专辑《天空》中。这张专辑呢也是王菲迄今为止销量最高的一张，单单的在中国的台湾销量呢便突破了80万。天空、棋子、矜持等经典的名曲也使王菲当时的知名度大增，也是她登上天后宝座的一大里程碑了。那雾霾满天，堵肺，到处塞心堵车，生活中的堵心堵肺的事情还有很多，我们依然在路上。路的终点是什么呢？是家。由李宝群主编王根导演的催泪大戏《两只蚂蚁在路上》，12月6号至9号的晚上19:30，10号下午的14:30，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演出，连续5场，距离奉献。也不妨呢，与家人或3、5好友来一场心灵的救赎吧。听到谭咏麟《把你藏在歌里面》。 Thank you.